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又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 会会会会好，今个礼拜波盛话他有嘢想讲。 今个礼拜我想讲呢一样嘢，平时啊我都会攞阿波妹啊，即系我妹出嚟讲啊， 波妹 人称波妹啦。 如果你间屋啊波楼啊。 我屋企嗰张台， 波台 啊！咁我平时都讲佢都唔放好嘢啦。今日咧好翻少少嘅，因为咧最近咧又 你有个伤啊， 波伤啊！我屋企收埋咗支棍啊， 波棍啊！ 咁啊最近咧因为睇 show 啦，咁啊同阿妹一齐出去啦。你又谂到咩啊？ 嗱，波妹同波妹系唔同喎， 唔同，虽然写法一样， 系啦。一个是新加坡的女孩子，台妹咁解，新加坡妹就是波妹， 系啦，波成个妹就是波妹， 系啦，有啲细路同细佬都唔同嘅 ，OK， 好啦，交翻俾你 ，sorry， 咁啊，最近同妹咧即系去一齐去睇 show 嘅， 系， 咁睇完 show 之后，咁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撞到，譬如同事啊咁样啦，因为好日都唔会同妹一齐同行噶啦嘛，咁， 跟住之后啲好唔系好熟或者又觉得同你好 friend 嘅同事就系、是，咦，波成新女朋友、啊， 差唔多啦， 真系噶， 佢唔系讲新女朋友啦，即系个类似系。 哇，好系我哋以前监制会做嘅嘢啊！ 系啊 ，Vincent 梁可希咁样， 咦，新女朋友啊，阿嫂咁啊嗰啲啦，咁样， 我妹嚟嘅 ，sorry， 就有人误以为啊，佢系我女朋友啦。 系啊，我哋柯腾又唔会， 柯腾唔会， 柯腾唔会，柯腾会尴尬，系你好， 系你好，你好，系，即系佢系一种睇定 DC 嘅人嚟嘅 ，Vincent 就会咦咦，所以佢会做到高层。 或者会正激嘅你耳仔边咧，就系 以为自己好风趣嗰啲， 而新女朋友啊，嗰啲啦，咁啊，咁通常去到呢啲嘅情况咧，都要解释嘅，唔系，呢个我妹嚟嘅，我觉得系 亲生定契先， 我契妹啊，咁又你嘅种玩法啦， 系 啦，甚至乎咧。是有一啲嘅譬如唱片公司嘅朋友啦，后屘係可能睇完嗰场 show 之后再喺公司见返面就话咦嗰日同你一齐嚟嗰个女仔未见过嘅新㗎。即係喺现场呢我哋冇直接对话，咁隔咗可能几日即係公司撞返啲譬如唱片公司嘅朋友啦，就话咦嗰晚见到你嚟睇你隔嚟嗰个女仔之前未见过嘅新㗎咁样。 但係你同你阿妹都除非 想讲衰，阿妹唔系我讲， 唔系衰嘢，除非系夫妻上到呢个地步，即系我哋早排有讨论过咧，有啲 friend 咧，即系同自己另一半，即系拍拖拍到一段时间咧，个样系会越嚟越似噶嘛。咁亦都有啲人话做过研究，系真系对得多系会似噶啦。即系例如成日都话啊，你俾啲小朋友对多啲你，个样真系越嚟越似嘅咁样。咁除非你同你阿妹啲人真係觉得係夫妻上到呢个地步啦，如果唔係其实第一下真係 即係联想到屋企人 㗎，係联想到係阿妹囉，即係例如黄冠斌同佢家姐 係 我都唔会觉得係夫妻上到呢个地步， 但因为我同我妹其实我自己觉得其实唔係真係咁似喎，个样似 嗱，如果阿细蚊姐同埋阿斌哥咧95分咧，你同你阿妹至少都80分嘅， 咁高 高噶，即系例如如果你有冇见过我细佬张相啊？ 冇， 系啦，即系生疏到呢个地步得20分嘅啫， 连个样都冇见过。跟住有一日你同你细佬就行出嚟，咦新噶 细佬喎 ，friend 啦，新朋友啊咁样，但系。 我真係唔覺得，我唔知係咪因為即係等於啲人話我同我老豆好似樣啦。 係咁理解啦，你同你阿妹未算最似，你阿妹同你阿爸就真係再似啲嘅，即係起碼有九十分，係啦。咁當然黃冠斌一家係處於九十五分嘅高位水平啦，一家四口。系啦， 因为即譬如老领同佢阿妹咁样样， 阿领同佢阿妹都唔似嘅， 系啦就系、是， 所以我哋嗰阵时第一次去佢屋企嘅时候，以为 咦 四只字，金屋藏娇、啊， 系啦，就会出现呢种尴尬嘅， 系啦，出现啲尴尬情况，我哋系睇定啲嘅，我哋嗰日系冇人自以为风趣幽默嘅，嗰次上去佢，如果冇记错，好似头嗰，我谂应该系都五六年前去佢屋企拜年嘅时候， 系。 佢阿妹行入嚟，即系我哋玩咗一半噶啦。佢阿妹行入嚟，系咁真系女主人嘅，即系女主人般嘅打招呼。Hello， 大家好，玩得开心啲啦，今晚。跟住我哋，佢我哋认知唔系呢个噶。你明嗰种感觉噶嘛？ 同埋呢种口吻都系好 Auntie 会讲嘅口吻啦， 系啦，即系真系女主人啊嘛。咁事实上亦都真系。咁后屘阿玲亦都即刻出嚟解释我阿妹。哦耶耶耶耶 耶耶耶， 真系唔似样嘅，所以还好。但我试过有一次系再尴尬啲嘅，即系你呢个同阿妹即系认错嘅咧，首先个脑应该有啲问题嘅。边个嚟噶？得罪得噶嘛？系咪认错嗰啲人？ 冇啦，算啦。 哦，咁冇啦， 冇啦，算啦。 唔系即系或者嗰下唔清醒 ，OK？ 系 好啦。但系我试过一次尴尬啲咩程度咧？如果冇记错系，等我谂下先，好似大学定系中学咧？咁小弟嗰陣時都已經即係桃花命旺啦，即係大家都覺得我係有拖拍嘅人啦。咁嗰陣時係有一個嘅，可能都唔係重點啦，有冇拍拖都唔係重點。咁話說有一日同個女仔出街，咁個女仔係咩人呢？阿嫂 ，OK， 係啦。 咁你出街嘅原因 係 即係純 個原因係。佢想买礼物俾佢男朋友， 哦、 但系唔知买咩好， 系 就问我喂，可唔可以今个礼拜六，即系四礼拜六啦，喂得唔得闲我想买份，你当买波衫咁样啦，我想买波衫俾佢， 但 我唔识拣，亦都唔知佢中意嗰对波，而家兴印咩名或者剩，或者根本唔识窿路去买嘅，即系你再加上可能以前冇而家，可能上 Instagram 啊、Facebook 搵咁简单啦，咁知我买开波衫啦，你当。跟住就問我可唔可以 陪佢一齊去揀啦， 係係去睇啦。我 OK 啊，咪買完買咯，買波衫好，冇嘢做哦，好啊，出嚟啦。咁正常兩個人行街，咁然後係真係撞到人嘅。跟住嗰下係 嗰個人係咪都識你之前識嗰個女仔嘅？ 即係你當假設同阿。同哦，你身邊有啲咩有拍拖嘅人咧？同阿 Angel 出街咁樣啦， 係 即係同阿斌而家女朋友出街，想買件荷蘭波衫俾佢咁樣啦。 有一日我喺街見到淨係你同佢啫， 係啊， 哦， 百詞莫辯。咁但係真係好規矩，即係冇身體任何零接觸嘅，即係兩個人掂行掂過咁樣嘅啫。咁但係有人行過，但因為而家呢個年代或者呢個年紀可能好啲啦。你嗰陣時係中學定唔知大學噶嘛？ 大家好敏感啊！ 大家睄咗兩睄，佢又尷尷尬尬，唔知打唔打招呼好，我又唔知打唔打招呼好，咁咪大家係咁啊行過咗啦。 有時啲誤會就係咁出嚟啦。 係啦，咁但係好彩地如果冇記錯咧，嗰、那個撞到嗰個 friend 係啦。假設我同阿 Angel 出街撞到你，咁呢個 friend 係冇唔係特別多嘢講，即唔係嗰啲會四周圍唱嘅人嚟嘅。咁就大家當冇咗件事，係純粹嗰下氣氛、有一下嘅尷尬 到嘅嗰下。 係啦，大家對望 個眼神就咦，點解你兩個會單獨嘅咧？ 因乜解救係你兩個咧？跟住就冇大家掂行掂過就過咗啦，因為好似都係隔離班嘅，即係再隔多一陣嘅，係啦，而且後咁佢兩個即係嗰對情侶又 keep 住繼續咁樣好叫做恩愛地下去，咁梗係冇嘢啦咁樣，咁就但係嗰下係有些少尷尬嘅，係純粹嗰下嘅對望咯。 我覺得你呢個 friend 咧，即係處理得好好啦，我見證住咧一個場合尷尬到不行嘅，就話即係你當。我同你一齊就見到一男一女啦，咁跟住就識個男仔唔識個女仔嘅，跟住就話咦，即係叫聲阿嫂啦，好自然地咁。咁然後雙方咧都已經話唔係啊，唔係啊，朋友嚟嘅啫，即係各自都有自己嘅另一半啦。跟住唔識趣嘅嗰個人咧， 堅持啊， 堅持佢仲要打完。 假設呢個叫 Vincent 咁樣啦，唔識趣嘅朋友。 Vincent 佢要打完搶，佢話：誒、欸，一日未結婚，一日咩都有可能嘅。哇！我企喺隔離，我心諗你樣衰咗第一下都唔緊要啦。人哋 喂，係咪真係 Vincent 嚟㗎？ 係咪即你攞呢個名攞得好好啊？我突然間覺得好夾。哇！我企喺隔離， 而家唔係我哋監製啦，唔驚你啊！ 但佢可能 都啱嘅， 高權重啊！你唔知啊？哇！你企喺隔離嗰下就覺得你唔兜又自學，你咪乾乾脆脆咁人哋講咗咪算咯咩？咩一日未结婚，咩都有可能啫。 即系风趣幽默，唔系呢个时候用嘅。 唔好乱咁冲出嚟啦，即系嗰啲嘢。 呢个一系 Vincent， 一系尹子龙，即系嗰啲语气，我哋个脑海即刻 picture 到出嚟。 点解身边啲人咁多系咁样嘅咧？ 但我真系冇试过，即系同啊，有冇咧？哦，冇，真系冇试过，即系唯一，因为同我年纪差唔多嘅女性亲戚，我表妹就细我十年啦，我另外一个表妹细我六七年，但系喺内地， 系 有一个我觉得系几靓女嘅亲戚，但系好少见面嘅，系啦，就系、是、我表姨， 哦， 大我两年，但系佢真系好靓嘅 ，OK， 系啦，但系都冇。單獨，所以我冇經歷過你呢個情況咯、哦，所以我唯一尷尬就唯一嗰次係同阿嫂出街買禮物，就嗰下尷尬嘅啫。 我同我美國個表妹阿奧啊、哦、家父啲成日都話噶，表妹啊嘛，表妹咁 OK 啦，咁啊，冇， 親戚 嚟嘅啫， 不了。 每天七點看眼變重複。起身梳洗穿上这时装，靠窗不想出去这房间，早餐糟糕是买过上餐，疲倦之中想看见黄昏，停留在这个瞬间，三四点出发，自己神乱蒸发，数一数安心码，会否有安心价？酒吧叫杯啤酒，要招到天黑透，有几攰都得够，最美好终于发。如若在这日结束，离别在每日接触 ，focusing on little things， 'cause I can't control just how it blows。如若在这日结束。 波城 冤魔法一， 在这个恐怖的魔法世界充满着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中有一位伟大的魔法师能够做到常人解释不到的事情，他叫做魔法人。 我是魔法日，等我表演变身术啦！ 哦哦哦，我变咗只狗啊！ 唔系嘛？唔系嘛？咁我都识变恐龙啦！啊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庞白波城 与魔法日。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魔法世界，有一位魔法师拥有神奇的力量，令人又惊又好奇。他叫做魔法日。 大家好，我是魔法日，我懂得变身术。 大家好，我是魔法日。 不是吧，我想着找第二个录音扮你就变了身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庞白波城 与魔法日。 在这个神秘的魔法世界，有一位魔法师拥有我哋解释唔到嘅能力，人人都叫佢做魔法人。 我系魔法日，我识得隐身术。系咪而家已经睇我唔到，净系听到我把声呢？隐了身了， 唔系嘛？啲人听电台不嬲都净系睇唔到，唔系嘛？啲人听电台不嬲净系听到你把声，睇唔到你个样噶啦。有咩唔出奇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庞白波城 与魔法一。 喺呢个不可思议嘅魔法世界，存在住好多科学解释唔到嘅事。好多人相信这一切都是关一个人事，他就是魔法日。 大家好，我是魔法日，我又来表演隐身术了。 不是吧，我想着不出声就叫隐身啊。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庞白波城 与魔法一。 在这个神奇的魔法世界，有很多超乎你想象的事情会发生，而拥有这些神秘力量的人叫做魔法师，其中一位最出名的就是魔法一。 我是魔法一，我最厉害的就是分身术，等我表演啦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唔系嘛？我谂住讲多几次就叫分身喎。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庞白波城 与魔法一。 在这个神奇的魔法世界里面，有很多事我们都解释不到，因为里面住了一班人拥有神奇的魔法，而当中有一位叫做魔法一。 我是魔法一，我最厉害就是分身。我开了很多 Facebook、Instagram account。 唔系嘛？唔系你仲分身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庞白波城 与魔法一。 喺呢个奇幻嘅魔法世界， 拥有特殊能力的人被称为魔法师，而当中法力最高强的就是魔法一。 我是魔法一，等我五隻衫变隻白兔出来。 不是吗？那个不是魔法师，是魔术师啊，还要是鬼神自己说的。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庞白波城 与魔法一。 在这个谜一般的魔法世界，充斥着神秘力量，而操纵着这些力量的人，他就是魔法一。 我是魔法一，我懂得最强咒语。排排波波，波啊波啊普， 排排帮帮，普啊普啊普。 不是吧，原来你这么喜欢小魔女淘气咪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今个月19至23号在北京召开会议，人大常委谭耀宗说，昨日上午收到国家的防疫控制办公室通知，不批准他出席会议。谭耀宗在民建联社交平台上载短片表示，据他了解是与香港疫情问题相关，香港出现源头不明个案，内地重视有关情况，因此他本人以及三名列席的代表不获准出席。他又說內地方面在上次會議亦都建議他不要出席，但因為有香港議題他一定要出席，相信今次可能沒有香港議題，所以不獲准出席。譚耀宗說特區政府要小心處理源頭不明個案，盡量找出源頭。他認為最關鍵是健康碼問題，怎樣將香港的健康碼和內地的結合並有追蹤系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本港的防疫措施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明白做生意的人面对两难，外国商会反映很难做生意，因为他们不只是做港人生意，在区域内不能够走动是有困难，而他们都知道如果本港要开关先要和内地通关，而内地对于防疫措施很严谨，要开关香港就要做到最足，当局会向商界解说。邱腾华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在检疫上有需要嚴的時候一定要做到最嚴，有需要豁免時就會豁免，即使豁免亦要視乎來自什麼地方，之後會有追蹤和檢測等等。西環的士司機被殺案，31歲疑兇蔡男生被控一項謀殺罪，今早被押解往觀塘裁判法院提堂，他暫時無需答辯，還押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至今個月29號再訊。控方表示，被告过去怀疑有精神问题记录，申请索取两份精神科报告，辩方表示反对，指出被告有大学学位，没有接收指示的困难及精神障碍。裁判官决定采纳控方意见，将案押后以索阅相关报告。被告报称无业，被控在今个月12号在西营盘东边街11号外谋杀一名男子，日前在南丫岛被捕。澳洲破获当地历来最大宗海洛英贩运案，检获450公斤海洛英，估计市值高达1亿4000万澳元。一名马来西亚公民被捕，当地警方表示，是一个由马来西亚运往墨尔本，声称装有瓷砖的货柜内发现这一批的毒品。警方未有透露被捕男子的身份。警方表示，被捕男子涉嫌进口并持有受管制毒品进行商业贩卖，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稍凉，星期一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个强风管制措施，咁就受到强风影响。现时咧，港珠澳大桥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嘅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80公里。咁另外咧，慢线嘅车速限制亦都由每小时80公里降到每小时60公里。咁另外咧，受到交通灯故障影响，现时咧车辆系唔可以由咸美顿街右转入去弥敦道去尖沙咀。咁就系受到交通灯故障影响，车辆而家系唔可以由咸美顿街右转入弥敦道去尖沙咀。驾驶人士，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落跑马地车多，龙尾去到水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泽安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奥运站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南昌公园。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因为快线有工程，一带系挤塞，车龙排到钻石山港铁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李志刚啊，其实佢份人冇乜嘢嘅，几好噶。如果你讲错少少嘢咧，佢会笑你，其实都 OK 嘅。佢系想教你啫嘛。你或者劝佢用嗰啲嘢咧，佢廿年后先用咧，就话系新嘢。其实佢个人系 OK 噶。 我喺度噶，你可以对住我讲噶。 我咪就系对住你讲咯，系朋友先咁讲噶。所以每个礼拜我都翻嚟同你做节目咯。所以 I love you 咯。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文庄、阿土， 每年开工。 素慕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素慕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低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素慕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我是谭咏仪。 喺度，我哋祝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周年生日快乐之余，亦都祝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所有 DJ 同你继续倾。 喂，马生，会唔会黑 sell 咗啲啊？ 少少，咁就同你继续主持。 好多。 Yeah! 生日快乐！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部风湿及临床免疫学讲座教授林泽星教授， 风湿病咧，我哋系提议应该要打疫苗添。而家我哋就咁講風濕病咧，我哋都可以好大概括咁分開兩類啦。一啲就係我哋平時腰酸背痛啊、勞損啊，或者係即係老化嗰啲咁樣啦，嗰啲就同正常人冇乜大分別。一啲就因為免疫系統出咗事嗰啲啦，譬如好似類風濕啊、系統性紅斑狼瘡嗰啲，嗰啲嘅人士咧，其實咧對呢個嘅新冠肺炎嗰個嘅中招嘅機會咧，可能會大少少。而果真係染咗新冠肺炎之後咧，可能嗰個嘅併發症會多少少。咁所以我哋通常咧，我哋係會推薦呢啲病人咧係要打疫苗嘅。佢用緊一啲類固醇啊，或者免疫抑制劑嘅話咧，咁嗰個免疫抑制劑或者類固醇咧，係會有機會讓個疫苗嗰個功效會低少少。咁所以通常呢啲病人咧，我哋叫佢打完疫苗之後咧，都唔好以為自己係超人啊，可以即係乜事都冇，就要繼續要戴翻口罩啊、勤洗手啊，都要保持翻一啲嘅社交距離。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都唔嬲，证明佢人品坚好啦。 而射入我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 洪家豪话一开始收到呢份歌词咧，冇咩感觉嘅，直接佢就问填词嘅心仔想表达啲乜嘢，结果对方竟然话你唔算红，但喺你粉丝眼中你就系主角，唔会离弃。呢首歌就系讲紧呢种关系，你就当唱俾 fans 听啦。 明借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 作曲洪家豪，填词陈耀森，编曲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洪家豪《主角光环》。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杨彤，十分系满分嘅话，你觉得阿一嘅温柔指数有几多分呢？ 四分，一定一定唔系偏温柔嗰边啊，女。因为佢话我咯。 我是石山家的杨彤，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嘅嘉宾咧系有杨彤嘅，你好啊 ！Hello， 你两位好啊！ 你有冇试过诶？系咪即系食山街之后系未试过咁样拆开两个人？ 诶，系啊， 做访问啊？ 应该冇啊，应该真系冇啊，第一次啊，好唔惯啊！ 我呢啲要揽要仔，我哋呢个节目，我哋想因为食山街系不过净系杨彤啊，唔该咁样。 哇，你激动到走音、啊， 把声仲系你知啲啱啱瞓醒嗰啲时候系咁样。即系多数就两个人咁样啦， 系啊， 有冇担心咧？即系如果要自己一个人，即系冇阿 Mason 喺隔篱嘅时候，定系更加觉得 都 唔使理多个人， 都会系咯。如果有啲问题唔识答咧，佢系会帮我答嘅，有时即系佢会接嘅。 系 一间大家见到静咗，接咩事？但系冇人帮我接啊。 但系最你有拍嗰啲片系出去街访嗰啲咁样噶嘛？ 系啊， 对住嗰啲生保人咧。即系你两个出到去嘅时候嘅状态系点样？ 都系互相接噶，即系一啲尴尬位咧，我谂唔到点答啊，剩啊嗰啲咧就系佢接咯，或者调翻转咯，佢谂唔到就我接咁样咯，通常都系咁啊。 但冇话边个救边个多啲嘅， 都冇嘅。佢时有出现就系啲尴尬位。 咁我边个线边个？ 线啊，咁梗系佢成日线我啦，佢成日都讲啲嘢嚟窒我啊、串我咁样嘅。 出去做嗰啲，譬如街坊啊，成嗰啲咁样，你觉得出现过一个尴尬情况系点样样咧？ 尴尬啊，都系最尴尬。我谂就系啲人睇完张相，然之后我哋问啲人咧，边个系石山街啦？跟住望完张相，跟住再望我哋，都系完全见唔到边个边个。原来系我哋就系嗰个咁样咯，系 register 唔到咯，完全即系大众连到一个程度系要发生呢件事嘅。 咁点样去兜？或者 冇啊，跟住 Mason 又 ，Hello， 其实我就系咧呢个 自己 Q 自己出嚟啦， 系啊，自己 Q 我自己。 第一印象， 第一个部分咧就系叫第一印象嘅，咁啊嗰个估嗰样嘢咧就同你哋嘅新歌《石山派》系有关系嘅，咁不如都轻轻介绍一下，即系呢一首你哋新嘅派台歌啦。 好啊，呢首新嘅派台歌《石山派》咧就系想讲我哋两个平时一向嘅所谓嘅生活态度啦，即系我哋平时做嘢中意点啊，中意认真咁样去玩或者玩住咁去认真。咁就覺得有時啲嘢唔需要話好大力咁樣去做嘅咁樣囉。咁希望大家 relate 到就係、是、有時好 try hard 係會好辛苦。 你人生覺得自己試過最認真或者最 try hard 嗰陣時係 最近我諗讀書嗰陣時我係好 try hard 嘅其實。 去到咩地步？ 去到一日都温七八个钟咁样嘅书咯。即系考公开试嘅时候就系嘅。跟住如果最近嘅话，可能最 try hard 就系、是。即系要考试，因为我前嗰排咧就考咗个试，就系可以教人哋整歌嘅。 系， 咁嗰个就系一个 cert 嚟嘅，都系，咁所以就有两日嘅考试咁样嘅，跟住就嗰排都非常之努力，好 try hard 啊。通常系嗰啲好 technical， 然之后有某个要去到某个 standard、某个分数嗰啲，我就会好尽力嘅，通常都。 哦，你有冇中意考试读书嗰啲人嚟噶？ 系啊，我系好中意读书嘅，其实。 即系 enjoy 嗰个有个目标，跟住你要 achieve 嗰样嘢。 系啊，其实即系你谂下，人生好少嘢，其实你出到嚟做嘢咧，好多嘢都系冇一个。好 set 嘅 standard 噶嘛， 嗯、 但嗰啲嘢就係好有安全感嘅嘢咯，我覺得，哦、即係你真係做到你明曬、你温曬、你背曬，你就已經可以去到。 即知辛苦為乜嘢？ 係啊， 嗰、那個目標。但我想問你 try hard 得嚟係咪成績都係對等地好？係 咯， 即係有人 try hard 係可以 嘅 ，OK 嘅 ，OK 嘅， 即係讀書係叻嘅， 係 OK 嘅。我 以前讀書最叻個科係， 我係讀 science 係好啲嘅。 哦， 系啊， 不如你转题目啊， 好啊好啊， 俾你估下我哋两个边个中意读书多啲。 哦， 系啊， 因为本身条题目系边个中意听王菲嘅歌， 因为歌词里面有提到啦。 哦，但系你呢个都估咯，系 系两个都估啊。 咁啊，第一条王菲嗰条，我觉得系阿一中意听王菲嗰啲嘅。 系个原因在于， 我识咗波城一段时间，阿一就唔系好耐啦，阿 Min 啱啱啦。 系 咁波城个人咧有啲轻佻嘅，我觉得即系一 系咩？我个人系轻佻嚟 啦。系啊，跟住佢即系通常好轻佻嘅人咧，未必会好中意听嗰啲嗰一类歌。 系 啦， 我好中意呢个形容词出现有轻佻。你知唔知通常上嚟啲女嘉宾都话嗰啲咩？你个样好斯文啊！因为戴眼镜啊嘛，即系嗰啲可能真系因为第一次见啊。 哦， 出现轻佻呢个形容词，好啦，阿一，你会摆咩形容词俾呢个肥仔咧？ 嗯，冇咁轻佻咯， 冇咁轻，冇咁啫。 其实系纯粹我仲 handover 紧啫，所以你见我个样好似沤下沤下。 我哋开估啦，真正答案咧 系 啱嘅，你系呢个估啱嘅， 好嘢。 我中意听嗰种。慢啲嗰種，係、我唔識形容。 係你嗰陣情深啲嘅。 估咗呢一個啦，我哋就嘅去翻頭先真諗到嗰一個啦。 哦，邊個中意讀書啲啊嘛？ 係啦， 你兩個。 係啊。 咁呢個好簡單，我會估你咯，因為戴眼鏡。好，即係好， 即 係 好直接 估 翻我啦。 直接咁估啊，係。 好，真正答案咧，跟住你估錯啦。 哦、OK， 呢个人真系好中意读书，我都唔明读书有咩咁好玩。 我每隔两三个月就会 send message 俾佢，我又睇啱咗个课程啦。 哦， 系啊，我想读啊， 读唔读呢个 master 啊，读唔读呢个 cert 嘅 course 啊？ 但我同你唔同啦，即系你系觉得我背完有一种即系成绩可以攞翻翻嚟，或者有张 cert 或者成啦。但我系纯粹中意嗰种浸淫喺知识嘅世界入边。 哦， 系啊，因为我好中意浸喺图书馆。六七个钟唔知做乜嘢 哦，我都中意噶，我中意啲书浸味咯，我中意打开本书就闻佢咯，啲新书浸味超香， 知识嘅味道 系啊， 有味嘅， 好实在。啊，图书馆喺度抄嗰啲书啊，呢样嘢味 啊，呢本系东周刊，呢本系爆周， 又有另一啲味啦。 但真嗰啲紙質唔同係有唔同味咧，跟住我覺得全部都好香。 但你係即係讀書嘅時候好中意圖書館嗰種啊？你意思係？ 我中意睇圖書館温書咯，但係睇書都會嘅。但係細個中學嘅時候睇得多啲咯，小説嗰啲咯。 睇咩小説多？ 以前都係睇大家都會睇嘅 Harry Potter 啊、魔戒啊、Twilight 啊嗰一類。 我想問 Harry Potter 佢細我哋好多啊， 青少年嗰啲 係我哋睇瓊瑤嘅我哋。 我 睇 James Bond，James Bond 一九六幾年嗰啲咁啊。 James Bond 原來係書嚟㗎。係 啊。 系咩？ 系啊！你知唔知 Daniel Craig 嗰套《皇家賭場》就是小說裏面嘅第一本咯？一九六幾定五幾年？ 真系噶？ 嚇係啊！ 我都唔知喎。 係啊，1950几、60几年嗰時候就出嘅啦，已經係。 嗯。 但係你當年嗰時睇係有冇話睇中文定英文？ 我睇英文嘅，中意學英文啊，因為。 我發現身邊女仔都，因為呢個近排同啲朋友 topic 嚟嘅，即係我哋男仔之間就哇，當年咧。Harry Potter 上電影嘅時候，我哋入戲院睇，而嗰陣時識嘅嗰啲女同學已經睇完嗰啲英文嘅小説。 哦，係啊， 係兩個程度嚟 嘅。但係睇曬全部嘅 Harry Potter， 係啊，睇曬。 你係中意嘅？ 中意中意。我記得第六七集我係咁喊啊，睇到睇住本書咧，睇住本書又係咁喊咯。 因为好委屈啊，有啲位我觉得。 你觉得电影好睇啲定小说好睇啲？ 我会 prefer 小说嘅、但系当然系如果你真系有时间先至会睇啦。咁、但系 电影都好睇嘅、 我电影好似睇到第二集就停咗。 哦，真系噶？ 因为第三集开始暗到我咩都分唔到啦，我已经。 第三集 开始唔知 啊，系阿芝卡翻啲头发， 开始暗到，哇！我睇紧啲咩啊？ 佢真系一集比一集暗。 黑面蚊捉伊恩呢坛嘢， 佢去到第四集火杯的考验又系好暗啦。 系啊，你知嗰时仲屋企啲电脑唔系特别靓啦，啲画面哇， 你醒目啊，走得快啊！ 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我哋有呢个女神大揭秘，就想人同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呢、這个就我都系好 close 嘅 friend 先知嘅，就系、是、咧，我都有啲好奇怪嘅习惯嘅。咁就系我有轻微强迫症咯，我自己觉得，虽然冇即系冇睇过医生，冇 diagnose 过，但我通常咧做所有嘢咧，尤其是系每日都要做嘅嘢咧，我系会数住几下嘅。 例如有啲咩会数住嘅？ 我譬如刷牙咧。我会数嘅，我会做到每隻牙起码刷咗五下咁样咯。跟住，譬如我冲凉都系嘅，洗头冲凉啦，我会数住五下，跟住转位五下转位咁样，即系呢度五下，跟住呢度前臂五下咁样咯。 系咪五系常出现嘅数字啊？ 系咯，五或者十咯，或者。三组三下咁样咯，即系我系未必一定系五同十嘅，但系我会觉得一定要有 pattern 嘅。 哦， 觉得呢个好得意， 但系冇原因嘅， 系冇原因咯，咁样先舒服咯，系个心入边觉得。 因为我都有类似嘅嘢，但我系有原因嘅，即系例如我刷牙，我会有个 timer 喺隔篱嘅。 O、okay, K， 即系纯粹干净，原因 系啊，因为我唔知睇过咩研究话，如果你至少刷两分钟啦。咁但系嗰三分钟或二三分钟系会比两分钟蛀牙嘅程度会唔知减低几多 percent， 所以我系会有个拎住只表，然后喺度计住自己刷足三分钟嘅牙啦。咁、但系计数即系计次数咧，我都有一样嘢会嘅，就系、是、例如我let's say 我自己一个出门口，屋企得我一个啦。咁我会 make sure 我自己锁好道门咧，我会熬到门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啦，真系锁实咗啦，咁样先走嘅。 哦，系啦，即系或者公司安全措施嚟 嘅。系啊系啊，因为我惊自己锁唔实道门，咁我就熬十下咯。 嗯。 公司嗰道门有时即系唔系呢度啦，入头嗰间，跟住佢话唔怪之个门锁匙好似松松地啦，一定系你嘅人 系 喺度 戳佢。 因为我惊自己锁唔实啊嘛，跟住有时我熄咗灯啊，熄咗雪柜啊，闩晒窗，我都要企喺度数十秒 ，make sure 自己冇眼花，我先至走咯。 哦，咁你都同我有差唔多嘅内在嘅嘢喎， 但我系基于嗰种 安全， 系啦， 系啊，哦。 但系你系嗰种系嗰、那个、那个数字嘅舒服啊，你 系啊，纯粹系想有啲嘢系 satisfy 咗某啲，系咯。 食嘢咧，会唔会话一定要嚼几多下？ 唔系，呢个又冇，呢个又冇。 食个 burger 五下一定要吞到， 好健康啊！要嚼足五下。 有冇一啲你觉得自己呢种强迫嘅状况系有少少困難？因为头先嗰啲冇乜所谓嘅嘢嚟噶。会唔会有啲去到咁劲嘅？ 其实有时困扰噶，即系如果我好赶时间，然之后冲凉咧。咁咪困扰囉，係咪即係我點解我要數夠十下，點解我唔可以三下冲完咁樣囉。係啊，都 但都係坚持嘅，即係讲时间都係 其实都 会 坚持。 數住係啊，數住嘅都係。 有冇试过飲醉酒或者喺唔清醒嘅状态下你洗冲凉你都係仲係做到呢樣嘢。 咁我又冇諗過，又可能真係冇，可能真係冇所謂。如果飲醉酒，可能唔清醒又冇。 佢冇理過嘛，可能醉咗酒嘅時候冇記住要做呢啲啊嘛。 係咯，清醒嘅時候就會咯，所以。 O K， 咁但係譬如呢一個就係即係頭先講嗰種即係數字執著啦，有冇話對一啲可能唔知整潔嘅嘢啊，或者一啲排序嘅嘢啊嗰啲、 都會嘅。又講翻以前讀書就係咧，小學執書包嗰啲咧，一定係中英數常咁樣去嗰啲書。但係呢個係純粹整齊係嘛？係咪大家都係咁？定系唔系噶？ 我唔系噶， 唔系噶。 我都有排噶。 你 咩？本书最大摆最后咯。 哦，呢、這个都合理，呢、這个都合理。 但就即係 exercise book 就一定係最細本嘅擺最前咯。 係哦， 係啦。 啲中英數就係咩純粹順住佢嗰個科嘅嗰、那個。 係啊，純粹順住係咯。總之有啲次序係我覺得係要咁樣咯。哦，就要咁樣咯。 咁屋企擺嘢咧，有冇一啲咁樣嘅自己嘅排列方法？ 都有㗎， 衫又好或者點樣嗰啲 都有㗎。即係可能有時啲嘢係㗎，我一定係同一類嘅衫擺埋同一堆嘅。然之後可能我會短袖衫就係黑白灰，跟住。背心仔就黑白灰又是这样排咯。 哦， 如果被人整乱了你是会 不舒服 燥底定是 是会的是会燥底，但我会不会燥底不会燥底，但是我会夹硬整返好佢。我即刻一见到我就会整返好佢。我记得最近我最后另一样东西呢，就是我通常因为我喜欢黑白灰的东西还有米色啡色这样。那如果我买有颜色的东西呢，我会好有冲动，好想譬如我买红色，我要买埋蓝色咯。 唔明， 即系我要一 pack cancel 啦，变翻做好似冇买过咁，系啊 balance 翻咯，即系好奇怪谂翻。譬如买橙色，我要买青，买埋青色，我会好想咁做咯。即系一对，然之后我就会觉得啊，咁我整齐啦而家。即系我唔中意啲单丁嘅嘢，可能 即系双数先系叫整齐。 系啦，双数或以上，即系二以上啦，我就 同埋佢嗰啲 系 其他颜色嘅属于。 但系红色一定要论蓝色嘅。 系啦，或者粉蓝色、粉蓝、粉红色咯。 橙色就一定要论青色，个原因系 唔知道，我觉得系一对咁样咯。咁所以我好少买黄色嘢咯，因为黄色系冇得配其他嘢喺我心目中。 同埋冇，因為你呢個配係你自己覺得咁樣樣， 係啊，我都係我自己覺得。 即係我冇得幫你配，喂，其實黃色同藍色好襯嘅，但係你唔會覺得舒服嘅喎，睇呢個。 咁啲色如果越出越古怪嘅話，咁你咪越嚟越 係啊，難㗎，難。 例如你而家口罩嗰只，你會 哦係真係有個藍色嘅呢個， 就係因為要襯翻一 pair 啦。係 啊，冇。 假設口罩咁樣，當你買咗紅色嘅口罩， 係 咁你一定要配藍色嘅口罩啦。 係， 但你口罩唔會淨買一個噶嘛。 系， 咁你会唔会卡啦用等佢平衡翻个 数？我会噶，我都会噶，系真系会噶。你其实你估到我录嘢啦，应该。 因为你用晒红色，咁蓝色突咗出嚟，咁样你就有种唔舒服嘅喺度，或者你就觉得唔 balance 啦。啱啊， 咁你做人就好有规矩噶咯，所以因为你一定要跟翻前一日嘅行程去行。 系咯，好似好辛苦咁样。 好攰啊！我建议你听翻你自己首歌， 我介绍歌俾你听，食生鸡食三排， 你唔 try 下噶。 心理龙爪手， 心理测验啦，就同杨彤玩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嘅题目系：如果你去电影公司嗰度，即系casting 做配音员啦，你会想拣以下边一种声咧？即系你会觉得自己有把握啲啊？你自己去拣嘅。 好啊。 A 就系净系喊同埋笑嘅 B B 仔。B 就系、是。成口都是粗口的一个流民、啊、C 就是病了一个老人家，还有 D 单纯天真，即是少女少男，即是可能十零岁那些、哦、 我想可能是多的、 嗯、 boy 都有一半机会是得的是啊，但是主要可能是多， 你会选多 是啊， 单纯天真的就是青少年叫做 是啊。 阿一呢， 你一次啊，A 是 就是喊同笑的 BB， 是 B 就是成口粗口， 我这个应该 OK 的， 是我都觉得 好，可以好像林雪这样 你的样子本身都有点像林雪 你的样子 carry 到 成个 feel， C 就是病一个老人家，还有 D 就是单纯天真一点的青少年。 C 都可以的， 病一个老人家，你现在试一下。 哎呀，叫大家不要吃那么多烟的了三期了，现在 试一下 B 那个、 哦， B 嗰个好难喎喺度，唔系我阿 C 咯咁， 病咗老人家， 系啊，唔系因为冇挑战性啊，如果你粗口嘅流民， 嗯， 系咯，冇挑战性，病咗老人家， 有把握啫喎，头先好似话， 系啊，你有把握，你自己 你又啱喎， 系啊，你自己会拣啫 ，B 咯 B 咯， 我会拣 B 啊， 系 做翻自己。叶童就揀 D 啦， 系咯，多咯。 好啦，咁究竟呢一个嘅心理测验系代表啲咩？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就会揭晓噶啦。 黑胶碟仲听不厌，旋转的唱机转走半天，就躺于沙发听几遍，王菲一首冷战。 孤歌的宠爱挑战，像偶像引世冷门。 唱片，呼吸里面有种青春想磨练。茶可否是几多年，即使少帮当年，背负过去经典，创造新的经典，那故事太癫。要唱世界的心心态，不需要买力万怪，正经最坏。 初步了解拥有索马利血统。阿梅斯自1983年起担任国会议员，保守党党魁首相约翰逊赞扬阿梅斯一直协助社会上最脆弱的人士。内政大臣彭多宁形容今次事件是对民主的无情攻击。在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稍凉。星期一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翻个强风管制措施，咁就系咧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咁就系受到强风影响，现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嘅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跑马地是车多，龙尾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泽安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澳运站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南昌公园。呈祥道去荃湾近蝴蝶谷道快线因为有工程，车龙排到狮隧口。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将军路道去观塘道的支路亦都挤塞，车龙排到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彩石里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富山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马场。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 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新星家居大使冯允谦话：出入平安，自然就开工大吉啦。 荷花组是代表呢、这个啊花开富贵，同埋呢个出入平安。因为我知道你是整 lift 噶嘛，系咪？ 系。 咁其实安全是最紧要的，咁所以就送俾你，希望你做嘢都顺顺利利。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一起听下属于张国富的展翅故事。 杨彤，十分是满分的话，你觉得波城的温柔指数有几多分呢？ 六七分咯，可能六点五咯，就是因为佢会帮人兜咯。 我是石山家的杨彤，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妹，继续有杨彤在这里的。 Hello. 是的，啱啱咪后有一个强迫症大联盟的一个继续的学术讨论。 没错没错。 咁我哋而家玩緊一个心理测验，就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就是如果你去电影公司那里去 cast 一个配音啦，你会想跟以下哪一种的声嚟配你会觉得比较有把握啲呢？ A 就是只是懂喊同笑的 BB 仔。B 就是成口粗口的刘文啦。 是不是真的不给面我大佬啊？ 我想听你演绎 A 啊，即系笑同喊嘅 B B 嘅， 唔得呢个唔得， 病咗老人家咧， 系咪唔俾面啊？ 同埋啲单纯天真嘅青少年， 系咪唔俾面啊？ 唔得，都系 B 嘅， 同一句对白好似唔好拗啊呢个。 咁究竟呢几样嘢系代表啲咩咧？因为阿一就同我拣咗 boy 啦，人同拣咗 dog 嘅， 系。试下坐嚟听下先咯。 好啊， 呢都好啊。 就系咁啦，好简单啫嘛呢条，嘿、hey, ，sorry 有啲奇怪。 如果要扮病咗老人家咧， 唉，你哋唔好食咁多烟啊，冇益噶。sorry， 好奇怪。 刘文咧，即系唔好加粗口落去。 你又想点先？ 得你，点解唔得？点解你太醒目啦？好似个僆仔行过嚟问你。想点啊？系啊，我玩紧噶喎个球场。 我所以我都系做紧当咯，其实做 boy 都系做紧当。 想点先？戴住副眼镜，拎住啲丝，有冇一摆住个千秋啊？想点先、啊？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净系会喊同笑嘅 B B， 因为 B B 代表住最原始嘅欲望，所以你同另一半分手嘅原因呢，就系当你唔再对另一半有想亲热嘅感觉嘅时候啦。咁嗰陣時你就會換咗佢囉。而揀咗 C， 病咗個老人家呢，你會同對方分手嘅原因係因為對方脾氣古怪，因為佢嬲啦，又或者開心嘅點你都理解唔到，你就會想換咗佢啦。因為一段關係裏面你好着重兩個人心靈相通啦，同埋可以了解體諒到對方嘅情緒變化。咁今日好似阿一同埋波盛咁樣，揀咗 boy 成口粗口嘅刘文，又或者好似杨彤揀咗啲单纯天真嘅青少年，又代表你会因为咩原因同另一半分手呢？ 心理龙爪手， 呢个心理测验咧，其实系讲紧会为咗啲咩原因咧同另一半分开嘅。咁啊，先讲我同阿一揀嗰一个就系 boy 啦，就话咧。是因为对方会偷偷地出轨，或者讲大话，令到我哋觉得被背叛，所以就换走咗佢啦。因为我哋揀 boy 嘅人咧，佢呢度就话我哋嘅自尊心好强，绝对唔会原谅嗰啲当自己系傻嘅另一半啊。觉得我会系，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啦，一 我冇乜嘢，玩完先翻屋企就得啦。 哇， 系、哦、啊，因为我都会啊嘛。 哇， 即系因为如果佢咁做咧，你都会咁做啦。 系啊，大家公平， 公平 喎。系啊，所以你冇乜嘢嘅呢个。 冇乜嘢。 至于阿杨同拣嘅 dog 啦，即系天真单纯嘅青少年咧，只有你自己变心嘅时候咧，先至会同对方分手。即系因为你觉得爱冇得勉强嘅。 哦。 系啦，所以当你觉得自己唔爱嘅时候，就会索性结束咯。即反而呢一个选择系个主导权喺埋你自己嗰度。 我觉得如果真系好中意一个人咧，佢做乜嘢咧，我都会原谅佢嘅。 嗯， 系啊。咁但系，我都觉得冇问题，同你一样咯。 哦，系。 我睇法同你一样。 即系你都 佢出咁，我咪出咯。 一人一制咯， 一个咯。 系啊， 强迫症咯。 唔系或者我出完，我话喂，不如你都出啦，咁样咯。 咁先 翻嚟 就 系啊。 或者要数住五次咯，咁样样先舒服咯，咁啊。第一次又好似啱啱嗰条标发咗少少未够咁啊，或者中间都三次咯咁样嗰啲，个人先舒服咯咁啊。 但系条底线系可以 keep 住转嘅，即系为咗如果你真系中意嗰个人， 系噶， 试过转过啲咩底线咧？ 我记得啱啱同其中一个男朋友开始嘅时候咧，佢话佢个 ex 想睇我张相，跟住嗰阵时我就觉得。吓，做咩要 send 我张相俾人睇啊？即系佢，你点知佢想攞嚟做乜嘢啊？ 落降头咩？ 跟住系啊，跟住我话唔得啦。跟住佢，但系佢唔知点解，即系其实正常都系唔会 send 噶嘛，系咪啊？我唔知道男仔点睇啦。八卦还八卦，但系你知系，即系你要张相嚟做咩？ 咁跟住 turn out 佢系 send 咗嘅。 turn out 佢冇 send， 但系我觉得佢要问我可唔可以 send 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即系呢个都几底线嘅，真系。即系有谂过啊？吓？你唔係真係諗住想，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唔保護我嘅表現咯。嗰陣時，我覺得係。 咁如果佢真係 send 咗，咁你會？ 咁可能就真係好嬲噶啦。 咁嬲完就 嬲完，可能嚇佢咯，就話我同你分手啦咁樣。 冇啦， 但係未必會分手。 佢用嚇呢個字，嚇呢個啫啦，同你分手啦，你會走啊？ 系咪喺拍拖嘅世界入边， 佢同嗰啲冇拉住我啊，冇拉住我嗰啲系一样。 啱啱佢扮演个死僆仔咁。 但我想知你嬲嘅嗰种状态点先，即系咪真系唔会去到即极度恶嘅？ 我通常嬲系会唔出声咯，即系系咯，我会唔理佢咯，等佢知道哦。OK， 我唔啱啦咁样。但我都会讲我嬲咩先嘅，即系我系冷静地讲嘅。 嗯。 然之后就唔睬佢一排咯。 嗰一排系五分钟。 因为你阿妈表现得好 weak 嘅。 一日啦。 哦。如果佢一日都冇揾过你或者。 咁可能就冇咗噶啦。 哦。即系你嬲紧个状态嘅时候，你系会即系睇下佢会唔会过嚟氹翻。但如果佢唔氹翻嘅话咧，你都唔会。即系去揾翻佢嘅，即系如果佢激嬲咗你嘅 话，我会等自己落咗啖气咯。但系我其实都好难嬲人好耐，所以我都系可能一日之后，我就唉，好肚饿，出去食嘢咯，咁样咯。 哦，都系 嘅， 有冇觉得自己好废啊？ 诶，系啊 ，sorry 啊，对唔住，我系有呢个感觉。唉， 兜下兜面自己会加分，我仲觉得自己好废咧，咁样 废。唔系，但系咁样好易俾人食住噶嘛？ 系咪啊？ 系咪你冇觉得有咁样好易俾人食住先？即系你嬲，但系我即系作为一个男，即系隔咧先同你拍拖啦。其实我都预咗你一个钟之后，或者你听日你都冇嘢啦。咁我做咩嘥时间氹你？我不如出去踢波或者出去打机。 哦，你又好似啱。唔系，但系咁都我唔知咧。 反驳唔到。 谂住反驳啦，谂一谂啦，冇嘢好讲。 咁但系去到分手系唔关累积咁多嘢嘅事，定系真系有一日冇 feel 咧？ 其实系真嘅，即系头先个心理测验我都觉得几啱，即系我每次转男朋友咧，都系因为我有一个新嘅男朋友。 哦，即系转咗个 feel 就突然之间觉得，哦呢、這个已经对咗一段时间，跟住就慢慢飞欧咗啦。 系啊，我都唔系转过好多次，不过系啊，即系系一两次啫。 好惊但你有冇发现嗰啲人系嗰啲？ 个 pattern 啊，或者个 type 会唔会好近嘅咧 ？type 系唔近，我觉得好睇，我觉得系睇天时地利人和咯，即系可能嗰段时间我个情绪系点样，或者我有啲咩需要啦，跟住系某啲人突然间诶、欸，好似行埋嚟嚟揿晒我啲掣，揿着晒我啲掣， 哦， 咁样咯， 揿喺搬屋咁样，呢个大只啲咁样。 讲埋有一个搬屋嘅需要， 系啦，大只啲好似帮到。 近排要创作要啲文字，揾个书生型咁样嗰啲咧。但系曾经出现过啲咩 type 系同你拍过拖嘅男仔？ 其实都系乖嘅，全部都，我觉得外形上其实全部都好唔同嘅，我觉得做嘅嘢同埋中意嘅都系好唔同嘅。跟住，但系一个共通点就系锡屋企人咯，我谂。系啊。 我想知道你咩星座？ 你估下，不如 冇啦。 好啦好啦，呢、這个节目事系关系，我即刻开会。 好好好， 系我系双鱼座。 哦，好易好易合啊！ 系咩？ 唔好估啦，跟住即刻个好 weak 啊！ 你估下，冇你开会， 好啦好啦。好啦 呢完全我全部都系由头到尾都咁。 女神实验。 情景题就同阿杨同玩嘅呢、這个情景题就系如果啊你呢一生人只能够食一种嘅零食啊，你会拣边一种呢？ 好啊，系咪即刻答啦？ 系啊 ，OK， 系薯片。 唔系啊，你两日后答你我答我，你两日后之后话我听，我哋唔使要招住。系啊，你翻去慢慢谂下先。 真系好零食，零食。如果我净系呢一世净系可以食一种零食咧，我会拣薯片嘅。 有冇拣？有冇边一种特别中意噶？ 有咯，通常系 sour cream 嗰只，即系绿色嗰只。 哦， 咩牌子嘅绿色我中意，或者洋葱，即系总之绿色嗰啲包装嗰啲，我就会知道我会中意。有少少洋葱味或者 sour cream 嗰啲味嗰啲。 哦。呢个是味道上面的选择嚟嘅，定系即系唔关颜色？ 我唔，我呢个唔关颜色事，呢个真系唔关颜色事。 叫绿色好靓嘛，跟住同时又买翻个黄色咁样衬翻翻去啦，咁啊有个原味同埋个沙片咁样拎翻去啦。 呢个就唔关事，但系系我系中意食薯片。 去到咩地步呢？中意到？ 中意到可以，我唔会日日食嘅，但可能一个礼拜都系三包咁样咯。 大包细包？ 中包，中包。 我都中意， 睇咩先啊？ 中爆！ 你估我唔到咧，肥仔， 系咪真系唔俾面我啊？系咪唔俾面我大佬啊？玩嘢啊！ 我两个都唔拣。 系啊， 俾我玩太多次 week 啊！ 哇，你可唔可以报仇啊？ 我 week 啦， 唔系，但系薯片我真系最少系拣呢个味道。 系咩？ 系啊。即基本是嗱，佢中意食熱嗰個嘅 熱咯， 係嗰個啦，好熱。 跟住之後，我係揀芝士味咯， 哦， 或者披薩味咯。 誒，呢啲係比較重口味喎。 哦，係啊，因為我覺得酸嗰種感覺好古怪喎。 係啊， 係啊， 我係覺得酸之後咧，因為要有嘢承接佢，因為酸咧有一種好開胃嘅感覺。 哦， 咁我食完之後，我都要再食其他嘢，咁嗰樣嘢就不能夠解決到我嗰種可能口痕嘅狀態啦，即係佢令到我好嚴重啊。我想食嗰個零食係攞嚟止痕嘅，咁我就會直接揀啲譬如辣辣地嗰啲，食完咁就 close file 啦。但酸嗰只每次食完我都想再追其他嘢食咯。 哦， 你係中意食酸嘢嘅？ OK 咯 ，OK 咯，酸辣米線嗰啲都 OK。 醋咧，醋味嘅薯片咧， 醋味麻麻地，我覺得唔夠鹹啊，一醋味。 哦，因為加埋個酸鹹酸鹹。 係啊，酸鹹啊，酸鹹。 咁平時食其他嘢，即係食主食嘅，有冇一個話又係中意食啲酸嘅嘢？ 糖醋魚啊，糖醋排骨我都好中意食嘅。 零食方面，甜嘢嗰啲係咪就冇咁好 嘅？係啊，係我係 朱古力 中意食鹹嘅零食多啲嘅，即係見到薯片同朱古力，我都揀薯片咯。 食中包我記得， 中包係啊， 中包 即係唔係最細又唔係最大嗰啲咯， 有個 balance 喺度咯，咁樣 係啊，係 完啦，好嬲啊， 完全唔想再了解任何關於食嘢， 對薯片冇興趣， 佢中意食酸辣，使唔使問下食大辣定係細辣啊？ 中辣啊， 中辣， 真係噶呢個真嘅 乜嘢啊？ 食中辣， 中辣 係啊， 咩對話？ 你哋係咩辣啊？咁？ 我食少嘅咋， 我食清汤。 哦，真系噶， 因为佢食唔到辣啦嘛。 哦，系咩？ 我真唔俾面我，系咪有意见啊？ 食辣好多乐趣嘅。 例如咧？ 唔知啊，即系好食咯，就系好食咯。 你一戳佢咧，佢就乱。 就系啦，我就唔知噶啦，我就答你唔到。 因为佢底下好 friend， 喂，食辣真系好多乐趣，你真系错过啦。你唔可以俾人差 零咯， 我想知道拍拖咁，你尝试去 convince 一个人，你系都系好难啦，定系 定系点咧？ 个都冇乜嘢要 convince 啊嘛。 例如你要氹佢食辣啦，真系 试下咯，我不断我 repeat 咯，我会不断 repeat。 试咩啫？我真系唔食啊嘛。 但系少少啊，不如 唔要。 你 唔要， 但系我觉得好食，你唔知道点解我觉得好食嘅咩？ 我唔系未食过辣啊，你以后你自己个食，我食翻清汤咪得咯。 哦，好啦，唔系其实 ，sorry， 我啲男朋友系唔会咁样的。第一步 系应该点 咧？假设已经错咗啦， 应该系啊，好啦，我试。 系啊，系啊，我中意嘅人系啊，我中意嘅人系唔会系咁头先嗰个状态嘅。 恭喜诗人。 咁就我哋准备有礼物送俾杨彤嘅，咁你开咗呢一个题目就系即系做音乐嘅时候可以用得到嘅嘢。最近有冇啲咩需要喺音乐上面？系啦，有冇谂过有啲咩嘢要部琴咁样？ 冇啊，其实 你有冇话喜欢收咩类型嘅礼物？ 我其实唔系好中意收礼物。 咁、哦、完咯，我哋 佢嬲啊，即刻系悭翻。 因为认真嘅，即最近咪好兴 minimalism 咧，即如果一啲嘢唔系你自己拣，咁然之后人哋俾你，咁你要处理佢咯。如果你真系咁啱唔啱用，你要处理佢咯。咁系花精神嘅、 哦。如果啱啱你收到个礼物 要处理， 要处理，你会点算咧？ 我咁我会处理嘅，为咗你哋， 俾同事拎翻公司先啦，咁 跟住冇嗰件事啊嘛。 其实我真系唔知道买啲咩。寻日就喺北角嗰边食饭， 系 佢行过一间好耐冇行过嘅百货公司， 嗯， 就喺国货公司， 系 咁佢装修大减价，咁我就行入去睇下啦，跟见到一本好得意嘅嘢， 系， 但我俾钱嘅时候先发现我买错咗，系咩嚟咧？ 睇下你而家买咗嗰样系咩先？ 粤曲入门半月通， 哇！ 我等一下咧，因为我理解错咗粤曲呢两只字啊，我以为粤语歌啊，我跟住之后我买，唔系、 啊、 我见到粤字，你唔系啊，我冇读出嚟啊，我就咁见到个粤字有歌曲，我以为哦，系咪教人 粤语曲啊？ 系啦，粤语曲咧，直至到我俾钱嘅时候，真正诶、你帮我搣埋后边价钱牌。系啦，跟住之后，当我俾钱嘅时候，我真真正正咁样读咗第一个，即系佢嗰咪咩吸毒者的话或者罪啦， 吸毒者， 吸毒者， 做咩先？捞咗捞， 吸毒者的话 ，OK， 又嚟搞呢个剧啦。 系啦， 跟住之后我先，咦系，粤曲阿姐嗰啲嚟噶，我先发现自己买错咗， 有任剑辉嗰啲咁样， 但系我觉得。可能用得着咧， 但其实可能真系用得着。 我唔知啊。 其实系都要嘅， 但 吸收知识咯， 系啊， 问下佢咯。 你中意睇书咪啱咯， 系啊。 但我又觉得咧，错有错着，呢啲可能系 explore 到一啲你平时唔会无端端去睇嘅。 冇错啦， 啱啊。 所以我都毅然买咗呢本书嘅，俾钱嘅时候发现， 即系佢我欣赏。 佢会有啲咩叫文，即系文字取音啦、加音成腔啦、到达尾音，即系讲粤曲嘅唱法。跟住會講 ，OK 喎，係講唱法啊，原來 有唱法啦，有聲有調聲啦，粵語調聲啊， 半月通啊， 小曲填詞啊， 哦， 係啦，這個可能突然之間 咁薄嘅，講得曬㗎啦。 你識唔識睇簡體字啊？ 啊，簡體字嚟㗎， 簡體字， 我識嘅， 都識嘅 ，OK 啦。我呢個咧好直接嘅啫，同樂器有關咧，做樂器嘅。系啦，即係一啲唔知你可能做歌嘅時候有啲真樂器可以玩，但係呢個好 classic 嘅，呢個襯翻你個半有啲。英雄口琴啊，我觉得 我寻日都见到啊， 呢个好 classic。 喂，你两个咪一齐去噶？ 唔系，大家都谂紧嗰啲，眼前见到有呢个口琴同一个木铜笛，咁个木铜笛， 我寻日仲见到有笛同埋箫啊， 系啊，其实都几 有二胡， 系啊，呢啲 我细个系学过二胡嘅。 哇 系，啊， 咦咁你嗰啲可能你可以玩到啊， 系啊，可能 一 家 busking 去拉二胡唱粤曲，见到石山街，好啦，咁如果两份礼物要你拣一份赢啦，你会拣边份礼物？ 要拣嘅，哎呀，咁啊，我可能会拣口琴啊， 对唔住啊、 哦！我以为你会揀嗰个新颖嘅粤曲半月版啊，唔系 半月版系石头歌 嗰个咩半月半月通啊， 错半 粤 曲半月版， 好似啲连灯名粤曲半月， 几好啊！呢个连灯名粤曲半月版，我以为你会揀嗰个新颖啲嗰个。 這個我會看的、 嗯、 但這個我覺得可以即每一天都拿起它玩一下，我喜歡知道有聲音的東西， 真的他立刻哼到你的頭上就有聲 音啪啪聲 好啦，希望你会用得着啦。如果有一日大家听到石山街嘅歌有一啲口琴啊，或者一啲粤曲元素，希望我哋俾到灵感你。 哦，多谢你哋。 好啦，今日再次多谢杨桃 ，thank you。 从何要说起，会细致欣赏你，过程太滋味，便无力脱离，仍会在耳边记挂你的声线。却难以肯定，或然没发现。我惯了错配角，只过了恋家。渗透渗透，我已你察觉到吗？为何还未放开？世界数百里之外。如常仍无理睬，这会始终与我要害。创造了种可修补，放任悲伤的昨天，再拾记忆做美好，开启单恋的修炼。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当中五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其余一宗的检测结果待定，初步确诊个案少于十宗。四女两男患者全部由高风险地区抵港，包括俄罗斯、菲律宾、英国和印尼，包括三名外佣。其中一名55岁男患者是卫生署寻日公布的初步确诊个案，今日转为确诊。他是俄罗斯驻港总领事馆人员，今个月5日由俄罗斯经芬兰返港，并根据相关豁免人士规定居家自我隔离，接受强制检测后确诊。他住在西湾河加亨湾第一座，他的病毒量较高，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另外三人抵港时在机场检测确诊。其余两人在检疫期间检测确诊。商务局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本港的版权法例落后超过10年，执行时经常绑手绑脚，窒碍发展。他希望重新启动咨询及时更新法例。邱腾华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过去两次在立法会进行版权修订条例二读时，因为拉布胎死腹中。 之前的文件涵盖尊重创作自由，一些戏仿及讽刺等二次创作在合理情况下，即不违反版权而合理使用，可获得豁免。他说既要保护版权持有人的权益，亦要保护社会尊重自由表达意见。至于会不会加入香港国安法条文，他说最容易是用上一次的文件来讨论，但亦都要参考现时实际发展。政府将会在招聘公务员的基本法测试中加入国安法内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不担心导致公务员出现招聘困难，最重要是政府能够招聘到合适的人。不过他预期初期报考人数会减少，之后会回升。聂德权以今年政务主任和行政主任招聘为例，表示报考政务主任的人数由上年度的14000人下跌至今年的9700人，而行政主任的报考人数亦都下跌30%。他强调政务主任每年只招聘不超过30人，竞争仍然很大。聂德权说，未来公务员的选拔和晋升除了需要专业和高效，亦会较以往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意识。东盟轮值主席郭文来宣布，将不会邀请缅甸军政府领袖敏昂莱出席今个月底举行的东盟峰会及系列会议。东盟外长星期五举行紧急会议后发表声明，说将改为邀请缅甸一名非政治代表出席会议。声明指出，缅甸推动东盟在四月提出解决当地政治危机五点共识的进展不足。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稍凉。星期一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个渡轮消息啦，咁就係受到风浪较大影响啦。现时来往屯门、东涌、沙螺湾同埋大澳嘅渡轮服务由下午3:30开始，由屯门往返大澳嘅航线终点站会改为沙螺湾，中间唔停大澳。咁就係因为风浪较大，屯门、东涌、沙螺湾大澳渡轮服务由下午3:30开始，由屯门往返大澳嘅航线终点站会改为沙螺湾，唔停大澳。乘客记得要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中间，慢线落班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排到新路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另外反方向蓝田入口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观塘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泽安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深井一段是车多繁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院管理局中风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智医生， 中风的患者呢，如果他惹到新型冠状病毒呢，他会比起没有中风的病人多了2-3%的死亡率和这个严重的肺炎的风险的。我们都赞成中过风的病人应该要打疫苗的。我们会觉得如果病人通常中风之后头一个月至2至3个月到呢，相对冇稳定呢，咁可能咪可以观察一下先，尤其是香港暂时嗰个嘅疫情相对比较平和啦。咁我觉得急性中完风咁就可以等一等啦，情况比较稳定啦，血压啊或者其他因素都受控制啦先打啦。咁记住疫苗唔系打即有效喎，打完一针

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就系推介你除咗去一啲大型嘅连锁超级市场或者商场买零食之外咧，亦都可以试下去一啲比较细型少少，无论佢系有几间分店又好啦，独立零零舍舍自己一间喺屋邨商场嗰啲又好咧，总之行入去揾下，你会揾到一啲比较古怪、平时少见嘅零食或者嘢饮噶。例如小弟有一款好喜欢嘅汽水，呢几年咧喺香港都揾唔到噶啦，就系云尼拿可乐啦。咁啊，早排行入咗一间，佢都有啲分店嘅，但系就唔系嗰啲比较大型嘅连锁式嘅超级市场啦。咁行入去发现，咦，系美国版本嘅，跟住即刻扫咗几支嚟饮。咁啊，所以咧，如果行入去呢啲铺头咧，间唔中你可能可以揾到系美国嘅或者美洲嗰边嘅一啲杯面啦，日本嘅当地零食啦，甚或乎咧系一啲旧式嘅香港零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兴趣嘅话，行入去嘥少少时间兜个圈，你会发现就算啊系同一款嘅牌子，但系佢代理商啊，或者佢哋嗰个入口嘅情况唔一样咧，味道都有些少分别噶。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就推介你花少少时间行下呢啲比较细型少少嘅铺头。笨读兵团报告完毕。有时咧，真系唔一定系啱啱提嗰啲咧，就真系水货，我唔知叫唔叫水货啦， 都未必 都唔系，应该唔系叫水货，即系嗰个代理唔同，佢未必喺大型超级市场嗰度出现啦。但有时可能真系我哋一啲旧底嘅零食咧，你忽然之间好怀念，但你揾唔到，例如系啲咩咧 ？In Square 杯， 哦哦哦，耶耶耶！ 细个啊，细个好中意食噶嘛， 系啊系啊。 咁然后你呢几年咧，忽然揾唔到噶，或者呢十零年你喺超级市场嚟大型嗰啲，一定揾唔到，系啦。但你偶然喺啲屋邨嘅旧商场啊，或者即系佢旧商场入边，可能系会有一间零零舍舍有个可能自家经营嘅一啲杂货铺或者零食店，你可能会揾到，或者啲士多会揾到啦。 系， 又或者可能系一啲卖来佬货或者佢嗰啲叫做代理商唔同嘅地方，你可能都会揾到呢啲嘅零食嘅。咁啊，有一啲例子系再叫做再实在啲嘅，例如可能雪条咁样。孖条 好耐冇见过， 系啦，好耐冇见孖条啊！但系偶然喺离岛嘅一啲士多咧，你仲可以发现孖条嘅存在嘅，即系其实仲系有呢样嘢，只不过系平时我哋嘅生活系长期可能喺呢个叫做大型嘅连锁超级市场嘅，我唔可以用控制啦，佢嘅氛围或者佢嘅围绕之下，其实你系。好少会特登花时间行入呢啲细型少少嘅铺头，然后揾到一啲比较得意嘅嘢咯。即系例如啱啱提嗰个汽水都系噶， 系啊，童年回忆， 童年回忆，我仲记得系阿黄秋生做广告噶嘛，系啊，捉住啲人问正唔正啊呢只味，类似咁样嘅对白，跟住系一种 vanilla 好滑嘅感觉，哦咁样，即系类似个广告系咁样嘅。咁偶然你行入一啲旧式嘅铺头系可以揾到嘅，甚至乎嗰个好啱你味道嘅杯面， 嗯， 有啲人系觉得港版同日版同美版都唔同味啦， 系噶， 即系尤其是有啲仲系用翻旧底嘅法宝胶杯噶嘛， 嗰个 classic 咯， 系啦， 已经见唔到啦，已经 偶然你会喺一啲旧式嘅屋邨商场，你都仲可以揾到 的，可能啲货摆喺度咁多年，即系而家可能冇出之后，点解你仲见到啊？因为佢有防腐， 我想讲。我嗰日买咗嗰支汽水之后，我个 friend 都系讲咗呢个，佢以为自己好风趣，话唔好饮啊，一定摆咗好多年，我就应咗佢三只字， 系 做咩啫？ 系咪 Vincent？ 唔系，今次呢个叫 Andy， Andy 系啊，做咩啫？咩咪就系阿女嘅爸爸咯？ 哦， 我即刻同阿契女讲，大哥唔好黐咁多呢啲， 唔好似你爸爸咁样啊，因为。系啦，头先你讲嗰啲味道系有分啦，即系譬如 頭先講嗰隻杯麵咧，美版咧嗰陣喺外國有買過嚟食咧，其實佢係淡厚啲嘅。 哦， 係 㗎， 個分別就係、是，即係你落佢咪一樣有條線啦、啊，你倒埋熱水落去之後，你食落去咧，你覺得冇港版或者日版咁濃味嘅。 哦， 咁你日版嘅話，我冇記錯，佢啲分別就佢 size 都唔同，佢個 packing 都唔同嘅，即係雖然佢唔係用發泡膠，但係佢都係白色面㗎嘛。 嗯。 咁跟住即係呢啲唔同咯，但你啱啱講嗰啲以前細個揾嘅嘢食，我記得經過有啲喺嗰啲小區裏面啲舊啲嘅鋪，即係佢一定唔係連鎖啦。 係係係， 你一入去就好似去翻以前小學小食部嗰啲。 曾共患難長的歲月， 你嗰種門口啦。 謝謝 謝謝， 唔係係謝謝。 共享昨天、今天、明天，你基本上唔系啊！佢嗰个架嗰度全部见到嘅零食，就系以前小食部见到嗰只咯。譬如咧，佢有一个好似眼镜银色， 哦， 跟住有一个桶拍出嚟，其实佢拍咗好似系咪朱古力嚟噶嘛？ 唔知我都 类似啦，但 系觉得好古怪，我冇买到。 跟住譬如戒指糖啦， 哦耶耶耶！ 我嗰时经过就系买咗戒指糖啦，即系你细个你系唔明点样，咪啜下啜下，你大个见到嘅时候，哇咁大粒糖， 有种怀念噶， 蚊几两蚊啫，你今时今日你仲可以食到，即系你去到啊，仲有一种我好中意，佢系一条长条嚼落去有啲香口胶嘅嚼口，佢果汁，佢譬如有提子味啊、橙味啊，即系个头尾咧就系 我冇印象呢、這个， 系一只咁样嘅软糖咁，即系呢啲你都系要去翻。嗰啲嘅舊貨咧先揾到咯。 嗱，呢個係童年回憶嘢 啦， 係啦，即係例如啱啱提過 In Square 杯啊、孖條嗰啲啦。咁但係有啲咧係真係外國嘅嘢食先至可以叫做試嘅，即係例如可能你喺外國你有櫻桃味嘅可樂， 嗯， 你偶然可能可以喺香港揾到嘅，即係一係你就去一啲好高級嘅專門叫做。服侍外國人的超級市場啦，你明白我講咩啦？即係你知道同一個集團旗下，佢都分不同嘅級數噶嘛。一係去到那些廿幾三十蚊一罐啦，一係就真係一些舊式嘅或者叫做比較細型啲嘅連鎖嘅鋪頭，佢會有入一些外國貨啦。咁又或者你可以發現到一些可能是那個牌子，但香港冇入過嘅貨、 嗯。 有一款咧係点讲好呢，即系有啲咧类似芝士波啊、芝士条咧， 系啊， 佢香港都有嗰个款嘅，但系冇咁多嘅形作。例如粟米片咁样啦，粟米片我哋都系食嗰几个牌子噶啦。咁但系偶然你会喺嗰、那个搵专门卖外国货嘅地方，你会发现原来外国嘅粟米片 系有好 系有好多嘅，即系有啲有英文字母啊，有啲一个样啊，跟住之后即系然后个味又唔同或者唔同牌子，然后我系几中意去试嗰啲咯，即系当然你 feel 到摆明佢嗰个叫做嗰、那个唔系专门，即系佢摆明唔系香港嘅代理去做噶啦，个原因系佢嗰个成个货品佢嗰个包装上面全部都系英文啦、 啊，嗯。 然后佢嗰个 size， 即系例如通常系大份啲嘅，即系可能香港嗰啲一份嘅嗰啲粟米片系500g至750嘅，佢起码两 kilo 嘅，你一买好多嘅，即系朱古力又系咁样嘅，佢有啲外国嘅朱古力啊，外国嘅啤酒啊，外国嘅一啲食材啊，系大份好多嘅，但系你可以试到一啲你平时喺连锁超级市场唔会揾到嘅嘢咧，我系几中意去试嗰样嘢嘅， 因为我同你调翻转，我呢啲咧即系。即个人懒啦、啊 嗯， 或者已经食惯咗啦。我入到去嗰时候有啲咩咖乜盏嗰啲咧，佢里面嗰啲又系，首先就佢有好多唔同国家，即系无论咩荷兰嘅软糖啦，又唔知咩比利时又有啲嗰啲咩拖肥糖嗰啲咁啦。咁其实咧系有少少 hesitation 嘅，即系我真系未见过呢种呢、這个国家会出呢啲嘢食嘅时候，我唔知道个味道。即系平时我哋见到。你一般超級市場你廣告可能點都會睇過嘅時候、 哦， 你有個 perception 覺得，哦，大概個味咧應該係咁樣樣噶啦。咁所以我見到佢唔同國家嚟到，應該覺得，啊，呢、這個味係點嘅咧？呢、這個其一啦。 係。 第二就頭先你講個重點啦，好大包，即係你去外國超級市場本身都係咁噶嘛。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我就覺得咁大包， 如果中伏嘅話，就好出事啦。 我一試，哇，大佬成 lead 咁樣嗰啲嘢咧， 所以你都會買翻嗰啲牌子噶。即系例如你当薯片有个 L 字头嘅薯片， 系、嗯、啊， 咁佢有香港版噶嘛， 系啊， 咁你外国版无啦啦多咗一种味嘅，多咗一种叫波性底裤味咁样， 系啦、啊， 咁你咪试咯，但佢都系嗰个牌子咋嘛， 系、哎， 只不过系 个味你 味嘅分别咯、 啊， 所以我会拣呢啲，即系如果佢无啦啦嚟一个系 波性牌嘅咁， 波性牌嘅。 你真系唔会试嘅，即系我试你都会有一啲， 哦，你会拣翻， 都 会拣 翻，系啦。咁，嗯，除咗嘢食之外，佢仲有好多嘢可以试嘅，哦。我几中意试嘅系咩呢？洗头水或者沐浴露。 哇，哦，你够胆试啊！ 我够胆试噶，即系尤其是咧，嗰啲男性嘅洗头水同埋沐浴露，嗰阵味系唔同嘅。即系，因为你喺嗱咁理解，你喺连锁嘅超级市场，你好少揾到真系好男士专用嘅，嗯，可能得一两个款嘅啫。因为大部分都系 B B 啊、女士啊，或者嗰种都好家庭 feel，嗯，或者好女性化嘅气味噶嘛。但如果你想好嗰种有阵男性香水味嘅话咧，其实喺嗰啲地方系几容易揾到嘅，哦，甚或乎亦都可能有啲系比较少见嘅，即系例如我第一次接触就喺嗰度接触，就系嗰个叫做佢嗰，那個，我唔记得佢喺边个时候用啦。佢系类似油信剂咁嘅嘢，但佢系一张纸嚟嘅。我喺宿舍嘅时候用，而我就喺嗰啲同学话俾我知，佢喺嗰啲叫做类似买呢啲旧细嘅连锁铺头或者旧式嘅屋邨商场嗰度揾到，嗯，就系一啲叫做油信纸嘅嘢啊。 咁得意噶！ 佢咧嗱，以前喺宿舍咧，佢除咗洗衣机之外咧，仲一定有拎住一部咩噶嘛？ 干衣机 系啦。咁如果你可以有一张嘅油信纸，咁然后你抌入去干衣嘅时候咧，就可以令到个衣物咧系即叫做咪油顺啲，同埋冇咗阵噏味啊！因为以前屋宿舍洗衫咧，好易有噏味噶， 干完衣都有味。 咪呢个咯。 哦，我見到啊， 係啊，你喺嗱，而家就都係即係當然係你喺網上面買嘢又多咗代購啊，或者一啲網絡嘅超級市場，佢係會入多咗外國嘅貨嘅。但如果你真係要可能你心血來潮行入去咧，你係可以揾到呢啲嘅產品，而 which is 可能一般嘅香港家庭，因為唔係個個香港家庭有乾衣機噶嘛， 係 咁，所以佢哋唔會入呢啲貨嘅。但你真係行入去，你會發現有啲得意嘅洗頭水啦、油信劑啦、然後清潔用品啦，甚或乎係冇啊，主要都係洗潔用品，即係清潔用品係比較多咁樣咯。所以我覺得我係幾中意行入去，然後試就係睇到呢啲嘢。咁當然，如果你話有一款係，我覺得係幾叫做留意得多嘅咧，係撇除啱啱所有嘢之外，就係一啲日本嘅核彈零食。 哦，即係一盒盒仔有冇玩具？係 啦， 有 唔一定係日本嘅，其實有時美國都有嘅，嗯。即係例如，我記得我以前試過係揾翻數碼暴龍嘅朱古力蛋。佢咪就好似嗰只出奇蛋嗰款咁样咯，但佢系数码暴龙版本咯。但我记得我系好细个嘅时候行入去见到嘅，亦都会揾翻啲旧式嘅都唔系旧式嘅，可能佢有啲日本当地先会有嘅数码暴龙嘅核弹咁样。 哦， 系啦，咁当然都唔系呢几年嘅事嚟噶，但所以我细个已经会行入去呢啲铺头，就可以揾到你一般连锁超级市场唔会揾到嘅嘢，你呢啲就可以揾到啲比较得意嘅玩具仔，攬住嘢食都可以揾到咯。 即系外国嗰啲都系咯，即系啲卡片咧，其实我哋未必好识或者好 hit 咧，你见到佢其实有出 product， 唔系就算佢好 hit 啊，香港都未必有人代理啊嘛。所以如果你行入去，你可能无啦啦揾到火影嘅朱古力咁样，咁系几新奇有趣噶。 哦，有趣有趣， 就 系 咁啦。 好， 推介完。 PM 2000至 400 搞笑电台第二台 RJHK 有阿一 有阿一 有波成 有波成 Radio Talking To 星期六下周二至四，波成阿一大汗旋风。 哇，好冻啊！真系真系大汗旋风啊！ Team Power。 以上作品纯属恶搞。想听到更多二台40周年的精彩内容，同埋二台节目主持分享当年的点滴，就记得听实一阵四点钟由梁明忠、Roland 梁子希主持的 《十八廿二听紧你》 ，Happy Birthday！ 如果你都是今日生日，祝你生日快乐。